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33集，细枝末节。放下因为掌握了新技能而整个人都不太好的右将军不提，案子还得继续查，千头万绪令人烦恼。尤其是展昭，人都死到开封府大牢了，不管对方是射箭进来的还是干嘛的都不能忍。不过有一点展昭怎么都想不通，秋剑既然已经中毒，那表示不放蛇咬他他也会死，为什么要那么麻烦放蛇来咬他呢？显然这是有意义的，就好像之前死的谢逸婷以及裴琴，死了就死了吧，尸体还未弄成一定的形状。谢逸婷脖子上插了两朵花，裴琴插了两个蛤蟆，于是这倒是有些像三个头。秋剑又是被蛇咬，种种线索都不得不让展昭将这些命案跟金家老宅后山的那尊三头金驼像联系起来。 秋剑死前对金善尸体的反应也挺让人在意的，这金家老宅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难道真的要今晚再去老宅守一守的鬼魂，等他来给答案吗？20年前金家命案，10年前凌霄父母的死，林霄父亲背上只有一个脑袋的金驼纹身，不腐不烂的金善尸体，太学丢失的名录，找不回来的金家旧案卷宗，偷书的白衣人，指使秋剑绑架赵兰的书生，到龙图阁偷书打死人的凶手，这是一人作案还是团伙啊？还是根本就不止一拨人？哎呀，简直是扑朔迷离啊。 展昭越想越头疼，而更让他头疼的是，这年头麻烦事儿都扎堆来，这边案子没进展，那边还要奉旨教书。奉旨教书就算了，还搞出个什么寺院笔试，根本忙不过来，他到现在连小马的名字都没取好。眼瞅着还有些时间，展昭让包岩和庞玉帮忙约一下林霄，他想详细问一下10年前的案子。林霄提议就到林夫子家对门的小酒楼详谈。于是展昭和白玉堂去酒楼前先跑了一趟龙图阁，找10年前的卷宗。可奇怪的是，当年这么大的案子，案情又离奇，龙图阁里却没有案卷记载。展昭就问龙图阁的管事， 龙图阁是不是少了卷宗啊？ 龙图阁的卷宗都是根据各地成交的案件来整理的，如果没有记录在册的话，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当地根本没上报，一种是当地上报了，但是其中的某个案卷的卷宗在送到龙图阁之前就遗失了。龙图阁里的卷宗都是整理过的，如果地方送上来的时候就没了，那自然是不会记录在案的。 从龙图阁出来，展昭就一直皱着眉，白玉堂也觉得奇怪， 这么巧就遗失了那一卷吗？会不会半路中途被人拿走了？ 有这可能，这案子都邪了门了。 说话间，两人一起来到了林夫子家对门的小楼。小楼虽然不大，但是建得很好，此时不是饭点，人不多，特别是二楼十分的清静。展昭和白玉堂上楼的时候，就见凌霄和包岩、庞玉、淳华、王琦他们几个小朋友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小四子也在，另外还有闲得掉渣的天尊和鹰猴。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突然觉得开封府的人是不是太多了，回家的时候觉得很热闹，出门的时候莫名有一种拖家带口的感觉，特别是那两老一小的闲人组合。两人到了桌边坐下，伙计来上茶。展昭见凌霄身上有些灰，有些不解， 你干嘛呢？ 夫子进宫去了，我带人扫尘呢。 小林子家里有蛇吗？ 展昭最近对蛇呀、三头啊之类的很敏感，于是好奇问小四子：“ 干嘛这么问？”“ 有驱蛇虫的药的味道，还有雄黄的味道。”“ 夫子的宅子里下人不多，不是老人家就是丫头，这宅子很多年没彻底打扫过了。”“ 那你弄那么多雄黄，你是看到蛇了？”“ 蛇我没看到，不过有些怕蛇虫会来，所以防患未然。”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凌霄似乎话里有话，小四子则从随身的小腰包里摸出两包粉剂给凌霄。凌霄接了药包，这时殷侯看向展昭：“ 你那匹小马驹呢？名字取好了没？”“ 那要取个气派点的名字啊，别跟他娘似的，叫出去听着都不像宝马。”“ 啊，多多名字挺好的。”“ 对啊对啊。”“ 啊，这小马看着挺能吃的，估计随他娘，倒不如取个好记点简单点的名字，而且据说名字取得贱一点好养活。” 展昭眨了眨眼，盯着殷侯和天尊看，天尊和殷侯同时看展昭，那意思想到了没？展昭拖着下巴瞧着两人，突然看向白玉堂：“ 要不然就叫酱油。” 展昭话出口，天尊和殷侯茶都喷出来了。白玉堂无奈地看着坏笑的展昭。对面小四子捧着脸一个劲儿摇头：“ 宝宝那么白，不要叫酱油。”“ 哎呦，火棕白龙毛是又白又红。” 展昭边说边指了指白玉堂，说了个白字，又指了指自己，说了个红字，喃喃自语：“ 你是白玉堂，我是展昭，你爱穿一身白，我是一身红，你是锦毛鼠，我是玉猫。”“ 然后呢？怎么叫？” 展昭抱着胳膊皱眉头：“ 这几个字怎么拼都叫不顺的感觉。 火棕白龙可以算得上是世间数一数二的宝马了，应该取个气派点的名字吧。”“ 哎，那天赵兰不研究马谱的吗？研究出来了没？”“ 没有，说是名字都叫人取过了。”“ 现有的几匹马呢？”“ 黑霄、白云帆、多多、呆呆、初七、疯丫头、妖龙斑，还有贺一航那匹千星探。”“ 还有伯伯。”“ 伯伯？” 众人都纳闷，有一匹叫伯伯的马吗？小四子指了指自己：“ 我和爹爹从绍兴府带来的小毛驴啊。” 众人挑眉：“哦，跟黑霄一个马，就那匹小毛驴。”“ 他叫伯伯？”“ 嗯，因为爱吃萝卜。”“ 我们家小马驹爱吃奶。”“ 没长大的都爱吃奶。”“ 你都不出力就会让我想，我是外公，你是爷爷，你可别忘了。” 展昭斜着眼睛看白玉堂，白玉堂被茶水呛得直咳嗽，无语地看展昭：“ 这算什么辈分啊？”“ 多多是娘啊，我是娘家人，白云帆才是爹，那是你白家之后。”“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要不然就姓白？”“ 我好像吃亏一点，多多应该姓展。”“哎，你们家白云帆肯倒插门吗？” 白玉堂瞧了瞧展昭，一耸肩：“ 无所谓啊。”“ 你还挺大方。”“ 马嘛，又不吃亏。”“ 那什么，我还回去扫尘呢，夫子傍晚就回来了。” 这时凌霄无奈地打断这边的讨论，虽然听着也挺有意思的，展昭一下想起来还有正经事儿，不过没来得及开口，白玉堂先问了一声：“ 说起来，你究竟干嘛扫尘啊？”“ 大概就是为了那个。” 凌霄干笑了一声，对着楼梯口的位置努了努嘴，众人都一愣，回头只见楼梯口走上来了几个人。这几个人都穿着乾坤书院的学袍，看着应该是学生样。 上楼瞥了凌霄他们一眼，找了张不远处的桌子坐下吃茶。众人都有些无力，这摆明了是来听他们说什么的。展昭微微皱眉看凌霄，包言不解，小声问庞玉， 怎么跑这儿喝茶来了？ 从乾坤书院到这儿要穿过半个开封府呢，闲不闲？ 今天乾坤书院不是已经开课了吗？ 最近这附近的铺子买卖可好了，一路从夫子家门口到太学门口，总有生客大老远跑来光顾。 众人皱眉，凌霄的意思是乾坤书院的学生最近总在附近监视。联想到之前殷侯提起过有乾坤书院的学生跟踪林夫子，众人明白凌霄可能怕对方在比试之前做什么手脚出阴招对林夫子不利，所以趁着夫子不在先把家里收拾收拾，检查一下有备无患。淳华不满，他毕竟是武将之后，就对那乾坤书院的几个书生吼了一嗓子， 喂，你们干嘛跟着林夫子啊？ 谁跟着你们夫子了？这酒楼是人就能进，难道你太学附近的酒楼还不准别的学院的人来吃饭？ 这帮人连应对的话都想好了，够不要脸的。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